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河北省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的戏曲报告剧《妈妈》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97年7月28号，在阿根廷举办的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颁奖大会上，来自中国农村的中学生金胜男喜获金牌。在掌声和欢呼声中，金胜男向大家讲述了他的家、他的爸爸、他的妈妈。在剧中，小小俊廷扮演妈妈，程德庆扮演爸爸，王欢扮演女儿。 尊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我是来自中国普通农村的中学生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挂在我的胸前。首先，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祖国、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们。而更加思念的是我的妈妈，是她用不屈的脊梁托起我今天的成功，还有我那体弱多病的爸爸，还有和我们全家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那头黄牛。 咱大黄他不是揣着毒呢吗？ 丫头妈， 我给咱牛啊拧了个龙头， 我瞧瞧， 你看味儿。 牛，你呀、啊，哎， 眼下这牛比我有用，我是光吃不能干，还得花药钱。 嗨，不光啊，药钱得花，咱趁早上大医院瞧病去。 大医院？ 嘿，你拉肚子都一个多月了，打针吃药也不见好，那不上大医院能行吗？ 那大医院那得花多少钱？ 哎呦，花多少钱咱也得瞧啊。 得得得得，庄稼人没那么矫情，拉肚子比拉鸡孔强。大黄，这回咱们家这日子喘口气儿可全靠你喽。 哎嗨，你歇着，有我呢。 我来吧。 哎呦， 你啊，哎，多讲点啊。 我知道。 哎，咱们家上学的怎么还不回来呀？ 闺女啊，初中毕业了，马上要中考，复习功课要紧。 哼，啥也没有，吃饭要紧。哎，拌匀了，哎，拌匀了啊！学了也不说早点回来。嗨，我有病，咱们家这么多活，你看你妈。 行了行了，闺女今儿个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 妈， 哎， 我让老师留校了， 补课了。 嗯， 跟同学打架了？ 哎呀，不是， 犯错误了？ 哎呀，都不是。 闺女，有啥事儿啊？别害怕，跟妈说，有我呢。到底啥事儿啊？说话呀。 就是，考高中的事儿呗。 考高中咋了？哦。要买参考书，没事儿，妈给你买啊。 妈，我不考了。 啊？ 嘿，不考就对了。 啥对了？闺女呀、啊，你学习不是挺好吗？不是全校第一吗？ 妈，我还是全县第一呢。 那咋不考了？ 不让考了呗。 啥？不让考？谁不让考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跟妈说清楚，我找他们去。 哎呀妈，你找谁去呀？ 谁不让考我就找谁去吧，走。 哎，爸爸。 哎，得，你急什么呀？那不让考正好咱不上。 哎呦，你别跟着掺和，快说到底谁不让考？ 那就是天津一中。 天津一中， 妈，放学后，校长叫我到办公室，告诉我天津一中发来通 是怎么了？ 哎，爸，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我妈哭呢。 你妈呀，可是心肠硬，泪窝子深。 咱俩不提这个，闺女，妈呀，今儿个可得好好奖励奖励你，想吃啥说。 妈，我想吃白面烙饼。 行，妈给你烙。 哎，妈，哎，我听人说呀，进了天津一中就等于进了大学的门槛。 没错。 妈，这次咱们县可就我一个。 好好好。 哎，妈， 好闺女，快看书去吧啊。 哎。 他爸真没想到咱闺女保送上高中。哎，这可是重点学校啊。 保送白上？ 哎呦，美的你 臭样有钱。 多少？ 他妈，这么多钱咱们可没有，上不起啊。 哎呦，你嚷嚷什么呀？哎，不行，我再去借 啊。还借呀？他爷爷半身不遂看病住院借了钱，死后料理丧事又借了钱，今年我这病，哎，亲戚朋友全都借遍了。借借上哪儿借去？哎，嗯， 他爸不行，咱把他， 你想把他怎么样？ 把他卖了吧。 卖牛？你， 哎，他爸，哎，他爸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。 春种秋收，祈祷探望。他拉车不怕负重，迟早会不堪。他不怕苦累，任劳任怨，知人情，解人意，从不用杨鞭。他与咱泥里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断。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成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坏药定大算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 这是异想天开，蹬鼻子。 骗。 不行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想要挽留难上难。 我说办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干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来。 他妈，他妈，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他？ 好吧，不卖他，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就娘俩，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 他爸， 老伙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爸， thank you. 恩呐、是只有这路一条。 上男， 对，金上 还有勤俭节约好。 就是 嘛，连这你都不知道， 傻了吧？ 你们看，你们看呐！ 同学们， 盛楠，盛楠， 妈， 哎， 妈， 闺女，哎呦， 您来了， 等着急了吧？ 没有， 哎， 来，妈，赶紧放这儿吧。 行，我来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 妈，您要是早着来的， 哎呦，几十里地呀，走惯了也不显着远。 可您又背这么多东西呀？ 嗨，不是背惯了吗？闺女呀、啊，你看看啊，妈给你带来的这篮子里呀、啊、是咸菜，妈呀又给你炸了一罐豆酱。 哎， 这包呢还是方便面渣，哎，这回的可好，竟是大半块的，记着，别省着，别饿着啊、 嗯。 哦，对了。你快看看，妈呀，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黄瓜，咱自己种的，多水灵啊！快吃。 哎 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血？嘴怎么了？快张开，叫妈看看。 啊、没事儿。 快张、 啊！真的没事。 张开。哎呦！你怎么吃石头啊？ 妈，我英语不好。 哎，咱英语不是挺好的吗？ 那是在乡下，到了这儿，老师说我发音不准，得从头练。 哟，那就把嘴练成这样。 妈，我在嘴里啊，含了块石头嘴，就是为了练发音。 孩子，真难为你了。 哎，妈，没事儿。 哎呦，妈看看。 哎，妈， 哎， 我爸的病咋样了？ 哦，对了，你爸的病啊，这不是确诊了，是肠息肉。 肠息肉？ 大夫说得住院做手术。 那就赶快做吧。 做。哦，等你呀、啊，毕了业再说。 妈。我爸的病可不能再耽误了， 这个事儿啊不用你操心，有我呢。 妈，我跟您商量件事儿。 哎，说吧。 这学我不上了，把省下来的学费先给我爸治病，等我爸的病好了再上，行吗？ 不行。盛楠呐、啊、你听着，你这学习呀、啊、一天也不能耽误。 可我爸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啊。 哎呦，你爸的病啊，现在吃着药，有我照顾着，没事儿。 有你，有你，妈，我爸万一有了事儿，您后悔都来不及呀。 这个事儿啊我会想办法，甭你管，你呀尽管念书。 念书，念书，我爸病成那样，这书我念得下去吗？ 念不下去也得念，不念书没知识没文化，你长大了干什么呀？ 我回家种地。 你说啥？ 回家种地。 没出息。 没出息，没出息就没出息，我想好了，今天我就跟您走。 你 走走。 道你心疼我，也心疼你爸爸，可妈的心思你不懂。 妈， 妈小的时候跟你一样聪明勤奋，人们都说我是念书的料，一定能迈进大学的门。那年我也考上了高中，可是就在那个年代，不了想 三顿不挑吃不挑穿不嫌家贫。没事儿，你呀，别着急，到时候妈一准儿把钱给你送来。 哎， 妈走了啊。 嗯。妈， 争气。 Thank you. 凑钱买东西的事儿可别让金胜男知道。 对，那好办，我去叫金胜男。 娜娜，出了国可别放了我们呀。哪能啊，我还会回来呢。 祝你学业有成， 长年成家。 哎，对了对了，到时候啊把一个外国的白马王子领回家，蓝眼睛高鼻梁大高个黄头发，哇塞，高鼻 我来晚了， 没关系。 哎，静静静静静静啊！我宣布再次举办盛大的毕业 party， 现在开始。啊 朝下四处奔波， 量商量，出国比赛今年咱不去了行吗？ 妈，您叫我今年不去了。 容妈缓缓手，明年再去。 可明年我就不是高中生了，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 可眼前这道坎儿，妈实在是迈不过去了。自打听说你要出国参赛这个信儿，你爸爸又是高兴又是愁啊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药也不吃，病也不看，两眼直勾勾的在那儿发愣。妈一分一分的攒，一家一家的借。你也知道咱家外债还有20000多，再跟人家借，妈实在是张不开嘴呀。妈几十年争强好胜，可今天妈真的直不起腰来了，难死妈了。 你不该到咱家啊。 两只小手抓起了圣幡。 到今天，已经 同学们，我还要和你们说的是，在我面临将要失去参加这次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关键时刻，是我的校长，我的老师，还有我的同学们伸出了友爱之手，资助了我，今天我才能站在这里，才有机会获得这枚金牌。金牌对于我来说，它是荣誉，它是我生命的坐标。当我托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，我想起了我家乡的土地，我想我那偏僻小村，我想我的农家小院，我想生我养我的爸爸妈妈。今天我在异国他乡大洋彼岸再喊一声妈妈，妈妈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的戏曲报告剧《妈妈》。